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了，李克用呢追黄巢打得正开心呢，结果呢没用正确的战术，发现呢自己的部队缺吃少用了，于是呢改到汴州要补给。汴州谁在这儿呢？朱温。李克用呢没找错人，在得知李克用回到汴州外的军营后，朱温领着部下亲自前往迎接呀，哎呦，热情地邀请李克用到城内的五星级招待所上元驿下榻。6月14日的下午，李克用进城后上元驿，看得出来朱温同学花了不少心思，做足了准备工作。一进门就有热情如火的汴州市民前来夹道迎接友军。到了上元驿，朱温已经布置妥当了，这间汴州城最豪华的酒店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装修得富丽堂皇啊。朱温呢还摆了丰盛的酒席，准备搞一次大型的派对，来为李克用洗洗尘、接接风。朱温呢毕恭毕敬地把李克用请到上席，自己呢老老实实领着汴州军将跟下面作陪。李克用一看很受用啊，主宾之间频频举杯相庆，朱温发言感谢友军不远千里披星蒙尘前来救难，要不是李老弟神勇无双，贵押军所向披靡，我汴州就会被贼人所占，老哥我也可能要以死谢国了。朱温的感激之情是真的，说完他呢先干为敬。李克用一挥手，哎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，挺好的是吧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外交，都很专业，都小心地挑着对方爱听的话来说。可是呢李克用忘记了老婆交代的话，开始一杯到底、两杯成双的猛喝起来。李克用在听了一大堆恭维话、喝了数升的黄汤之后，脑子开始飘飘然，血液也是沸腾着冲击大脑，然后他这大嘴就张开了。他呢说出了深藏在心中的不屑，具体内容已经失考，史书上八字概括之：乘酒使气，欲泼 亲之。大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李克用的话呀，借着酒劲儿比较刻薄，在揭朱温的老底儿，而且呢更有可能强烈的鄙视了汴州的军官，比如说你们也太差劲了吧，区区一亡命皇朝都搞不定，我以数百骑就追他们屁股尿流了。所以说呢，汴州的军官怒了，朱温的脸色极不好看，史书云权中不平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好酒好菜伺候着，软言软语相陪着，哦，您还恶语相向。李克用如此情商欠缺，狂言不羁，咱们呢也不奇怪。当年他在亡命草原的时候，对着东家就敢说人家肥美草原是沙子地皮。只可惜呢，咱们的朱温同学也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草原人，他已经出离愤怒了，是代沟啊，这是难以填平的代沟啊。啊，出身好就能一辈子骑我们身上，我们努力我们牺牲都不足以拉近这些距离是吗？朱温是紧握拳头，虽然说脸上仍强挤着欢颜，内心却在默念，笑吧，我现在让你笑个够，我等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宴会行将结束，李克用已经是大醉不省人事，其他人也是七倒八歪，只有一个人没敢喝酒，举杯的时候嘴唇碰一下，然后就又放下来。谁呢？李克用的侍卫郭景珠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吃也吃饱了，喝也喝足了，说也说够了，骂也骂爽了，洗洗睡吧。李克用被郭景珠架着走出了宴会大厅，仍然还手舞足蹈，大喊着痛快呀，朱三儿，明儿再喝啊。傍晚，您是痛快了，我们很不痛快。宴会结束后，汴州的军将不出上元驿，都没回家，不约而同的走到朱温的家里，围在他身边，眼里冒着熊熊怒火，老大，士可杀不可辱啊。朱温陷入了沉默，作为主人，他无疑是最应该感到耻辱的，可是呢，他不敢贸然下决定，沙陀人不好惹，又是自个儿请来助拳的客人啊，就因为对方的一些酒后狂言就动手啊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大声说了一句话，一山能容二虎吗？朱温闻听恍然大悟，是啊，这个李克用兵强马壮，勇将众多，以后必是自己的劲敌，现在敌人自己送上了门，岂不是天赐良机啊。他看了看这个大声说话的人，这人就是汴州的牙将杨彦宏。那得了，迟早都是一战，那不如今儿咱们就先做个了断吧。朱温环视部下，好吧，出击，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傲埋单，用他们的血来洗刷咱们所受的屈辱。在统一了思想认识之后，朱温马上召开了击敌讨论会。牙将杨彦宏是一个厉害的人，抓住了沙陀军的命门马，坚决不能让他们骑上马，他们上了马等于插上了翅膀，再去截杀就困难了。他们呢也找到了一个方法，用车子堆在上元驿门口的大街上，再堆上乱木栅栏，将这路堵死。商量好解决方案后，他们对工作进行了分配，大将朱桢统筹管理，杨彦宏视为前线总指挥，主管刺杀行动，朱温坐镇家中静待佳音。出击，汴州的军官们此去必能成功。走之前，杨彦宏特别嘱咐同事，等一会儿开打了，沙陀人肯定会骑马逃窜，到时看到骑兵就射，李克用是必死无疑。 人事有待谢， 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深夜，月黑风高，不杀点人都对不起如此良辰美景啊！有一群杀手出发了，轻装简从，寒梅夜行，在后面紧跟着十多辆马车，再往后是抬着巨木的工程兵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悄悄来到了上元驿外的大街上，开始布起了八卦阵，主要操作要领就是堵。马车叠马车，栅栏落栅栏，巨木塞巨木。经过一番布置之后，上元驿大街交通拥堵度都超过了某些地方的三环路了，别说人与马了，就连耗子都钻不过去。准备妥当，杨艳红下令进攻。第一批刺杀小分队冲上了上元驿，但是呢，有一问题，上元驿这已经被沙陀人包了，早就关门打烊了。哎呦，失策呀，早知道如此，这应该留一个内应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没事，这旅馆大门又不是银行保险库大门，撞开就是。两位武艺高强、大腿粗壮的汴州大兵抬腿就是一脚，咚的一声，上元驿的大门就被踢飞了。门外的汴州兵大喊杀呀。就在这时，嗖嗖嗖嗖嗖，数支箭突然从门里射出，冲在前面的刺杀人员是纷纷中箭倒下。有埋伏，伏击他们的正是李克用的警卫营军官薛志勤。薛志勤是谁啊？当年李克用的云州旧将啊。薛志勤在酒席上看老大狂饮狂言，心中多有不安，没敢喝多，回到房间后也不敢睡死。他的不安得到了验证，在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后，他醒了，走出房间，看到外面火光人影闪动，坏了，汴州人要下杀手。他连忙叫人通知老大，又叫醒喝得不多的士兵，拿起弓箭守住大门，正赶上汴州的刺杀小分队破门而入。汴州的第一波攻击受挫，杀手们纷纷退了下来。到了这时，汴州人才知道不该把太原人请到这上元驿来，这宾馆的档次太高了，为了防小偷，这墙啊也修得特别高，对方守着门口这个狙击点，倒没人敢上去抢攻了。这时候呢，上元驿的驿楼探出了一个身影，正是薛志勤，职工大叫：诸菩萨负恩无形，邀我司空图之，吾300人足以几世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来吧，我们300人干掉你们所有的。薛志勤说完连发数十箭，便人纷纷中箭倒地。杨艳红马上下了第二道命令：火攻，放火箭，你射我，你说我烧你。无数火把越过高墙掉进上元驿，没多的一会儿，这里面大多建筑是纷纷着火，冲天的火焰照亮了杨艳红的笑脸。要不了多久，这里面就将变成太原兵的火葬场。就在这会儿，李克用李大爷还在梦中呢，这个晚上他过得太开心了，喝得尽兴，骂得得意，睡得香甜。但是这可急坏了他的贴身侍卫郭景珠啊。听到外面喊杀声后，郭景珠马上冲进李克用的卧室，使劲摇晃。但是呢，这李克用睡得跟死猪似的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郭景珠大急啊。咱们知道，有一种智慧叫什么呢？极致。在这时候呢，郭景珠保持了冷静，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应对。他马上把李克用拖到床下面，塞到床底下了。刚把李克用放到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有乱箭射进来，驶入床板，就是这箭呢，射到床板子里面了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醉汉如肥猪啊，李克用这么大个儿，要是他不醒过来自己跑路，谁能背动他呀？郭庆初紧接着做出了第二个正确的动作，端来一盆凉水，兜头往李克用脸上一倒，李克用就醒了，爬出床底下坐在地上，跟大狗甩毛一样摇了摇头，说什么情况？还用回答吗？外面冲天的火光不时射进房间的乱箭，四周喧嚣的喊杀声已经告诉了李克用，朱温想要他的命。李克用一跃而起，怒目圆睁，抄起弓箭冲出房门，情况已经是十万火急了。薛志勤在战斗，他已经射死了近百名汴州兵，还有两员猛将一边怒吼一边在与数个从外面翻进来的汴州兵搏斗。这两个人谁啊？十三太保成员史敬思、李嗣源。这史敬思啊，是大帅哥一个，人送雅号白袍史敬思。还有一位李嗣源，年龄不大，年方17，打架是从来不怕死，杀敌横冲直撞，人送绰号李横冲。在这三人组织抵挡下，汴州兵愣是没打进来啊。但是呢，火势越来越大，浓烟四起，坚持不了多久。薛志勤靠近李克用，急忙说，咱们赶快走，到了五更天一亮再逃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呢，汴州兵守在外面，大火又把四下照如白昼，咋个跑呢？天将亡我吗？李克用急红了眼，要硬冲大门口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是下雨阵阵，闪电裂空，天倾盆而下大雨。咱们呢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不搞封建迷信。夏天雨季，打个雷下个雨，很正常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也正是这个正常的雨救了李克用的命。大雨压住了烈火，将他们覆隐身在黑暗之中。天救我也！在汴州兵被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镇住时，李克用领着数名大将从后面翻过墙，借着闪电稍纵即逝的光亮向汴州城外跑去。翻墙总是能带咱们去到一些我们想去又不能去的地方，李克用呢同样如此，逃到了汴桥，正碰上朱温外围支援部队，闪电之下照亮了汴州大兵尖刀的锋芒，雷声之间是李克用们的怒吼，杀！一场激战，李克用们刚杀出一条血路，通过河桥，城门发现就在不远处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史敬思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拿着大刀站在桥上，转过身面向城中。李克用后面大叫，走啊，站那儿干嘛呀？史敬思没回头，只是说了一句，将军先走，我在这里断后。李克用一听就明白了，还用劝说吗？也不用感谢，他就走了。他的心中有没有涌上一丝温情？他的脸上有没有滴下热泪？天太黑，谁也没看清。数人杀上城楼，从城墙放下绳索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已经酒醒的李克用灰头土脸，他的心中却在燃着冲天的怒火。看了看李克用的身边，只剩下薛志勤跟17岁的义子李嗣源。薛志勤满身是伤，而李嗣源倒齐了，非使乱石当中，这哥们儿居然是毫发未损。但是呢，史敬思再也没有出来，300勇士进献汴州。6月15号凌晨，还是这五星宾馆上元驿， 朱温再也没办法稳坐军中帐了，领着亲兵直奔上元驿。他要第一时间知道这李克用到底死了没有。奔到上元驿，朱温看见前面一人骑马奔过，他想起了部下杨艳红的话，胡人急则乘马，见乘马则射之。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啊，朱温搭箭一射，哟，好箭法，骑马者应声而落。没过一会儿，手下前去查看，结果呢，哭丧着脸回来报告，老大爷，这骑马的是杨艳红啊。得了，悲剧了。杨艳红为了完成任务，正在策马四处找李克用呢。当然他的死呢也不会轻于鸿毛，朱温呢还是会好好利用的。朱温就问，独眼龙呢，死了没？手下说，贼将趁雨逃跑了。哎呀，朱温叹气，他担心的就是这事儿。李克用这一走，无疑猛虎归山呢。那这下得了，跟李克用的感情算是彻底破裂，无法挽救了。但后悔没用啊。朱温同学振作精神，丢出了他在坐等消息时想好的第二套方案，给各藩镇去信，就说李克用已死，让他们击杀逃窜到他们境内的沙陀兵。这一招特别狠毒啊，他是要煽动所有人对李克用用武，如果说成功了，李克用就算逃到天边那也没用，跑回太原的话，那也就是一光杆司令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温的这一招能够得逞吗？李克用又能否化险为夷呢？明天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，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 留住声音，记录历史。我是北京同仁堂细贵药材鉴定专家卢广荣。我们甲是一年三花，二年五月，三年二甲，四年登台，五年四皮，六年五皮。这人参生长过程，生长 正在给记者介绍人参鉴别方法的就是卢广荣。1956年，他进入北京同仁堂工作，1959年正式拜师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学习细贵药材鉴定的女性。中药能治病会救人，靠的是药材好，药材真。而像麝香、牛黄、犀角、鹿茸、人参这样的细贵中药材更是数量少，价格高，有奇效。个性倔强、学习认真的卢广荣出徒后，凭借着不懈的努力，成为了同仁堂名贵中药材把关第一人。2006年，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